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正要上车追捕孔大力，吴小芳在接听相关信息后跑步报告说， 张队，刚刚接到电话，卢玉平在进入梁山的前沿地段发现了从山路进入的毒品贩子，正在往山里追。 你马上报告总部王主任，请梁山缉毒警协助包围，一定抓捕到毒贩，绝不能让毒贩从云南进入梁山，那里可是重灾区，16个县市，14个吸毒重点，而且涉及农村许多无知的村民，还有很多人用针头交叉注射，极易患上艾滋病。快，马上打电话报告王建义主任。 张贵刚快速地说， 我和飞新龙在国道320公里处抓捕孔大力。 吴小芳很快把一线的情报传给了在云南坐镇指挥的总部特别缉毒专家组主任王建义。在指挥中心，王建义根据汇总的毒贩和毒枭情报，特别是重庆方面冯卫国审讯代号金星后，发现了一条重要有关联的情报。代号金星直接归于军哥帮指挥，有两个重要使命，一是通过长江水运把毒品从长江而下分散到华中华东地区，再经福建沿海到海洋国家。同时，代号金星交代了另一个重要信息，他不仅贩毒，还联合一名台湾人在秘密制造加工混合毒品。而此时张贵刚要抓获的孔大力也牵扯到一个台湾商人，是否与代号金星交代的那个台湾人有关呢？必须尽快抓住孔大力。张贵刚及时与童雪彤交换信息，黑色别克轿车已经离开了原来位置，朝四川地界的山区快速撤离。这让张贵刚有些意想不到，这个孔大力鼻子还真灵啊，他们闻出了运货司机出事了，想跑。 动摇动摇，目标朝国道301公里处飞跑，东南方50公里是连接四川攀枝花大山。 动摇明白，50公里，我不会让这家伙跑进山的。 张贵刚回答着，转身对开车的费新龙说， 快，全速追。 费新龙全挡加大油门，越野车飞跃在云南与四川边界的公路上。与此同时，指挥中心里，总部王建义右手拿着话筒，在盯着墙上一块块屏幕显示的卫星定位目标，及时与多个缉毒警追击定位，并下达命令。攀枝花和梁山注意，分两路拦截在国道和高速公路的川 Z008888 黑色别克，将相连的各个通往山区的大道小路全部封锁。 攀枝花明白，梁山明白。 梁山公安局指挥室传来回声。 王主任，这是卢伟平在梁山边界马家铺的行踪。 嫌疑人已经进了一片橘子林。童雪彤边打出地域标志边报告。 王建义署，查一查马家铺的情况。 童雪彤快速在搜查。在公安部和梁山公安局显示一组数字。童雪彤边定格边报告。 马家铺全村1251人，65岁以上老人47人，儿童221人，有吸毒史3年，吸毒村民362人，患艾滋病31人，已死亡19人，是吸毒和贩毒的重点村。 好了，王建义挥着手果断地说，马家铺太复杂，一旦嫌疑人跑进山村，卢伟平面临极大危险。以马家铺为中心点，启动最近的县和乡镇派出所警力，全力配合缉毒警察卢伟平的追捕行动。 梁山明白。 要快，绝不能让嫌疑犯跑掉。 王建义大声坚决地重复道。这时，史西建局长一直在紧盯着张贵刚的追击动向，从地理环境的角度，他十分熟悉。黑色别克已经在国道270公里处快速逃离。目标一下子消失。 王主任，目标消失啊。 史西建紧张地说。 怎么会呢？ 王建义很冷静地观察着国道280公里处的地形，忽然发现在278公里处是两条交叉公路，其中一条是云南西双版纳通往四川的高速公路。王建义很有经验，按时间推算，这辆黑色别克应该绕道上了高速公路。 童雪彤，把交叉点的高速公路延伸往四川攀枝花，连同交警指挥中心全力搜查川 Z008888 黑色别克。 王建义脱下外衣，挥汗指挥道。童雪彤联络了交通公安指挥中心，很快把视频连接，交警也在查找。童雪彤在键盘敲入了所查找的车牌号，没有任何反应。 王主任，在整条高速公路上没有发现川 Z008888。 童雪彤紧张报告。王建义很惊讶，眼睛盯着高速路不多的车辆，思索道， 难道跑了？不，一定是换车了。 史西建提示道， 有这个可能啊，国道与高速公路交叉处一定还有一辆隐藏的车辆在接应啊。 王建义对童雪彤说， 把交叉点放大，倒回影像逐一排查。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三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十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童雪彤通过卫星定位搜索，果然在交叉的国道密林发现了那辆黑色别克车，停放在一棵大树旁。 动摇动摇，目标停止在交叉的国道密林，静止了26分钟。 王建义边看定位图边紧急下达命令， 方位坐标国道0871，必须抓活的。 动摇明白，马上执行。 张贵刚回答道。费新龙调头，一个急拐弯朝国道与高速公路交叉点，方位坐标国道0871处飞驰而去。张贵刚的心里有些疑问， 孔大力难道就甘心躲在树林旁边让人抓？一定是车空人散。 费新龙边开车边说， 就是空车我们也要查呀，王主任也在想这个问题吧？ 费新龙的直觉正是如此， 王建义对张贵刚下达命令后，脑子里闪动着另一个场景，走到一个屏幕前，边指着公路交叉点的密林，边对史西建分析， 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汽车逃跑，分散在这片山林，做好包围这一带的警力部署，第二，在高速公路下换车，继续逃往四川攀枝花，让四川攀枝花警方做好密控查车准备。 张贵刚也有判断，当越野车靠近交叉点的密林时，手枪子弹已经上膛，他用手做着迂回的手势，费新龙开车从侧面靠近那辆黑色的别克车，他们果断下车包抄了轿车，发现车内没有人，也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证据。费新龙说， 汽车逃向山里。等等， 张贵刚说着，弯下腰仔细地辨别别克车门地下的足迹，左右有三双脚印，并且脚印间距交叉重叠，不是朝山里，而是朝高速公路的进入点在奔跑。张贵刚顺着足迹在伸展，没有一句话，像是发现了新目标，让费新龙从心里对张贵刚佩服不已。 注意，这里有辆车印，看，三双足迹都汇合在这里，车印向前进入高速，所有的足迹都消失了。 张贵刚仔细看着，果断地说， 有另一辆车在这里接走了。 费新龙边看边问， 车胎印还挺宽，什么车呀？ 张贵刚延伸车技认真判断道， 是三菱越野。 张贵刚立即把现场情况向王建义报告，现场发现孔大力放弃黑色别克，在高速路口换上了一辆三菱越野车逃跑，动摇继续追击。王建义意识到了毒贩子孔大力换车的企图，下令查找那辆可疑的越野车，倒回28分钟前，搜索高速公路交叉口，对每一辆车重新审查。仅仅三分钟，交警大队传来信息，和童雪彤搜索到的信息一致。 王主任，26分钟前有一辆牌号云 K111W88 的三菱越野车驶入高速，目前这辆车驶入离攀枝花一号出口还有13公里。 定位，紧紧咬住它，立即报告给动摇号，并通报四川攀枝花公安缉毒大队。 童雪彤及时把牌号为云 K111W88 的可疑车卫星定位传给了张贵刚。30分钟的距离，可疑车跑出了72公里。张贵刚明白，要想追上这辆可疑车必须跑出200公里的速度，他所驾驶的奔驰越野车完全可以做到，但是高速公路上开不起来，这让费新龙有些迟疑。 新龙，我来开。 张贵刚说着便坐在了驾驶的位置，补充道， 孔大力他万万想不到我们会在高速路上追，一个小时之内我肯定能抓住这个家伙，坐好了。 张贵刚高速路上追击毒贩多次都打破了记录，而且他有一种强烈的追击欲望，这个孔大力不仅雇佣司机走私大量海洛因，而且与台湾商人制毒有关，这背后更是一条制毒贩毒的经济犯罪利益链，必须抓住此人，以往深处追查。张贵刚逐渐加油，在高速路的应急道上打着双闪飞驰而过，车的速度从180上升到了205，就如同高铁一样平稳，而且冲击力极强。远远如有个别车在应急车道上，几声警笛声，车辆很快会躲开，都知道警察在执行特殊任务。童雪彤在紧急监控两处不时向张贵刚通报目标位置，而此时可疑目标进入了坎山服务区加油，这让张贵刚更有了追击的时间。孔大力对接应他的司机顺子大骂了一通，因为顺子是矿上跟他干的老司机，又沾点亲戚，一点不给情面。 奶奶的，你是猪啊，不懂脑子，开车还不灌满油，多耽误一分钟，你我让橘子抓了全死，快快加满。 顺子有些晕，加上在矿上干活被石头砸过，虽没有残，但反应慢多了，一个劲儿的回应， 好的，好，马上走。 顺子加油又上厕所，前后耽误了12分钟，再加上进入高速时又遇到运输油罐车，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加油快速冲上140的速度。这个时间张贵刚已经驶出了近100公里，而且保持在180公里至205公里的高速度之上。 动摇动摇，距离可疑目标50公里，保持警惕啊。 张贵刚听到了总部王建义的指令。 动摇明白。 张贵刚回答。张贵刚边开车边对费新龙说。 接收云 K111W88 的可疑车信息，保持对其强行抓捕。 费新龙打开了警车内的电子接收系统，在卫星定位上由童雪彤发回定位目标，在雷达出现一个红色目标在不停闪动。 正前方17公里的第一快速道上，灰色三菱越野车，每小时150公里的前进速度。 费新龙边看边小声报告。 挺好，我全速行驶12分钟后，从应急车道闪过，占领快车道。先劝说，不听劝，立即开枪打掉车胎。 张贵刚布置行动方案。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其实，在这时，交警大队根据总部王建义的缉捕贩毒团伙的指示，在可疑目标出现定位后，张贵刚接近20公里处已经对那一段的50公里高速路出入口进行了戒严，并由云川缉毒警封锁了国道和高速公路延伸的各个通道，已经为张贵刚缉拿罪犯提供了追捕的条件。张贵刚开着越野车从应急车道猛追，车速达到200公里，宛如一道闪电飞驰而过。在超过了可疑车后，忽然一个急拐弯，高速路上只有3辆行驶的车。在迎面靠近那辆云 K111W88 的三菱越野车时，费新龙用警用喇叭大声发出警告。 我们是公安局，云 K111W88 立即靠边停车，我们要特别检查。 三菱越野车不仅没有停，而且加大油门往前甩头冲，绕开了张贵刚的车，一直在高速公路中央冲击。 其他车辆请靠边，保持安全距离，保持安全距离。 费新龙边喊边对逃跑的三菱车辆发出警告。 云 K111W88 立即停车，否则我们开枪，后果自负，立即停车。 公爷，咱们还是停下来吧，那公安真开枪。 顺子开着车心里发毛，恳请道。 废什么话，停下来，我们都戴手铐，都等着枪毙呢，快跑，给老子把油门踩到底。 孔大力一脸横肉骂道。 老子有枪，大不了拼了。 张贵刚在后面追，明显奔驰越野车比三菱车的各项能力都高，连续两个拐弯猛冲，逼使三菱车靠边停下，撞击的火花四溅。可是三菱车死扛着，忽的又冲出。此时费新龙拔枪朝三菱车的后轮胎连开2枪，车胎陷落，三菱车摇晃着往前开，斜倒在快车道的隔离板，车翻了个个。孔大力和另外两个人钻出车，朝高速路边飞跑。300-400米外连接攀枝花的山脉，顺子倒在车外，吓得不敢动。此时在高速路口的四川缉毒警分批往此处追赶。张贵刚握着手枪飞快地追击孔大力，然而孔大力多年练习长跑，而且曾在监狱摔打多年，是死都不怕的顽凶之徒。只见孔大力跑向高速路口的护栏，腾空跳下7-8米高的土坡。如果张贵刚胆小或犹豫，只能眼看着孔大力逃进山的丛林里。张贵刚是一个绝对不含糊的超级缉毒警察，他没有丝毫的犹豫，飞身跳下高速路护栏，在半空中还挥手朝孔大力的左腿打了一枪。这一枪打得非常准， 让孔大力跑向山林的瞬间，左腿中弹倒地。张贵刚在空中一个平衡，双脚在落地的同时飞身一跃，抓住了地面一棵老槐树枝，随即减重，一个腾跃落地朝孔大力追去。孔大力左腿受伤，他往前一看，2米开外是一块悬崖的壁石，他往前爬着，他心里更明白，宁可死也不能让警察抓住。张贵刚一眼看见了孔大力前面的悬崖峭壁，他更清楚此时孔大力的企图，一旦让孔大力跳下去，死无对证，连接台湾制毒商人的那个线索也会断掉。张贵刚心里默念着123，飞身过去要拉住孔大力，可是孔大力已经爬向崖边，整个身体都在往下滑。张贵刚一把拉住了孔大力的手，岩石发出阵阵碎石响声，眼看着要连同石头一起落下。 放开我，放开我， 孔大力闭着眼喊，一股誓死的劲头。张贵刚左手拉着孔大力，而孔大力的体重有80多公斤，甚至比张贵刚还要重，加上崖体呈下滑地形，逐渐往下坠落，逼得张贵刚放下右手的枪去抓旁边的一棵树。风在吹动，摇晃着两人的身体，崖顶部的碎石落下，让张贵刚忍受着巨大压力，俩人随时都会掉进崖下的山谷里。 放下我，你也跟我一起死吗？ 孔大力在狂喊，但心里不起变化。 一起死，我要拉你上来。 张贵刚的话刺痛了孔大力，他从人性上在经历生与死的倒计时。真的，再过10秒钟，两人会全部掉下悬崖。此时，飞行龙追击另2名罪犯开始了枪战。飞行龙躲过子弹，将持枪罪犯当场击毙。另一个持着长刀与飞行龙搏斗，没有2个回合，被飞行龙缴获了长刀，连续用手枪的枪把击倒罪犯，快速给他戴上了手铐。远处，缉毒警察纷纷追赶而来。哗啦一下，一块崖石从张贵刚的脚下落下，粉碎散开，飞石打在孔大力的头顶，起了个大血泡。他大叫着，一下把张贵刚扯动。张贵刚右手握住的树在晃动，树根马上就要拔出。突然，费兴龙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紧紧拉着张贵刚，控制了下滑的局面。费兴龙再用力拉，也扯不上他们两人。这时，四川攀枝花缉毒警的小分队赶来，立即展开救援，用绳索绑在山上的大树上，多人拉扯，最后成功把孔大力从悬崖半空救了上来。 我要感谢这位警察。 孔大力指着躺在他身边累得喘气的张贵刚，流露出一丝感激的目光。费新龙给孔大力戴上手铐，然后从缉毒队员手里取出止血带，亲自把孔大力受伤的腿包扎好。费新龙冲着他说，走吧，上车。 等等。 张贵刚坐在了孔大力的身边，直接开始审问。 你叫孔大力？ 我叫孔大力，你问吧，知道的我都告诉你。 孔大力盯着张贵刚， 我瞧你真爷们儿，死都不怕来救我。你贩毒的挖空心思，藏在货车的钢板夹层，毒品的来源在哪里？谁是你的老板？下家又是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